从学习自然开始。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林则徐认为禁烟有上中下三策，上策是把本色源，中策是严刑峻法，下策是避重就轻，而禁烟可以采用中策。 肃安驿内，林则徐和琦善对坐论禁烟事宜。琦善用火筷子拨了拨闷罐炉里的炭火，不疾不徐地说道：鸦片流毒，毒痛四海，既耗我中原之地利，又夺天下之农工啊，有识之士哪个不想肃清？但是黄觉咨之言辞昂奋，手段酷烈，用严刑峻法殃及烟民性命，施行起来未必合心应手。林则徐说：我倒觉得黄觉咨用心良苦啊，查禁鸦片烟章程，对吸烟者杖加，立法不可谓不严，可却没能让烟鬼们悔过自新。我以为唯有立处心之法，刑加一等，才能叫瘾君子们心生畏惧。琦善听到这儿，放下了火筷子。瘾君子多得不可胜数，仅我直隶和你湖广就不下100万，要是你我二人抡起鬼头大刀大砍大杀，能杀得遍地流血，尸骨如山呢？百万瘾君子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，连带起来可就是千万。这要是18省的督府将军一块杀，非得杀得村村白帆，阵阵值钱呢，全国城乡白汪汪一大片，到处都是敲打棺材板的叮当声和不绝于耳的鬼哭神嚎喽。你我二人岂不要落个天下第一酷吏的恶名吗？所以我以为黄觉咨的其他建议可以采纳，唯独施烟者死不可用，否则势必杀人如麻呀。觉哥，本朝若无人吸烟，鸦片就不会有销路， 则许以为给吸烟者一年戒烟期，辅之以断瘾药，以后再犯才杀。这虽是处心之法，却合于圣人的辟以止辟，与狗法不可同日而语啊。辟以止辟意在杀一儆百，不是滥杀。只要杀掉少数顽劣之徒，吃吃烟民哪个不战战兢兢、恍然自述啊。哎呦，林部堂，依照大清律，只有十恶不赦之罪才能判死刑。吸食者害己不害人，以死罪代之未免过分了。人命关天，成平时期府县衙门和各省风旗都无杀人之权，只有万岁爷有勾决权。但凡判人死刑，先由府县衙门出审，呈报各省按察使衙门，按察使认定当杀的，善写揭帖呈报刑部、大理寺和督察院，三法司定县后合议具奏，由皇上秋后勾决。你看各省虐待衙门秋后问斩的那些个死囚文牍，哪一份不是厚积盈耻啊？万岁爷日理万机，每年勾决几万人犯，得花好几天的功夫。要是把上百万烟民的生死簿全都递交三法司和皇上那儿，只怕他们忙得连轴转也勾不完。觉哥言之有理，但是则许以为特事必须特办。皇上不妨暂时下放勾决之权，由江臣代行。呵呵，这个建议好是好，但是由封疆大吏掌控天子之权，林部堂，你就不怕有僭越之嫌吗？林则徐听到这儿一摆手，决格严重，严重了。则徐不敢贪权，各省封疆大吏替皇上勾决只是一时而非一世，一旦烟毒肃清是要奉还的。林则徐跟齐善两个人的想法南辕北辙，齐善见话不投机，也不再多说什么了。林则徐顿了顿才问，皇上怎么想起让我去广东禁烟呢？两广总督邓廷桢大人不是很有成效吗？齐善揉搓着手指上的祖母绿大戒指，还不是看中你的盘盘大财吗？万岁爷说广东禁烟历久不绝，非得派重臣去不可。则许智庸才浅，哪能算得上什么重臣呢？哎，这重臣可不是本爵阁说的，那是万岁爷说的。万岁爷说本朝有三重臣一名将。这个三重臣一名将，林则徐只听懂一半。所谓一名将是杨芳。杨芳此人在平息西江张戈尔叛乱时立下了赫赫战功，封二等国勇侯。至于三重臣，林则徐可是第一回听说。那谁是这三重臣呢？万岁爷说的三重臣有你我二人，还有云贵总督伊礼部。你办事果敢锐捷，理政周到，伊礼部老成练达，细心绵密，善于守边，处理苗疆事务得心应手。这次禁烟，皇上准备派一名重臣去，云贵两省大乱没有，小乱不断，一不堂须臾不能离开啊。直隶是首善之区，我也不能去。皇上这是左思右想，唯有你林部堂能担当大任。万岁爷对你可是寄予殷殷厚望啊。两人说话间， 轿子停下来，齐善隔窗看见素安义的广亮门，义成带着两个夫役站在雪地里毕恭毕敬地候着。齐善左手提起袍角，右手一展，到了，少母兄请吧。二人一先一后下了轿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林则徐到北京之后住进了福建会馆，第二天一早，他到东华门递牌子觐见皇帝。御前太监张尔汉引着林则徐朝养心殿走去。紫禁城内的太监们都晓得道光皇帝为勤为俭，增务奢靡，上至首领太监，下至小苏拉太监，全都穿着藏蓝色的粗布棉袍，有些袍子打着补丁。哎呦，这副寒酸相与嵯峨庄严层瓮巨构的殿阁楼台，那真是一点都不协调啊。到了养心殿门口，张尔汉进去通报，林则徐垂手站在门外环视周遭的雪景。大殿前面有一对造工精巧的镀金香炉，旁边立着一个汉白玉日晷，院子里边的积雪被小苏拉太监们用木锹和铁咒扫在一起，堆了两个大雪人。褪色的墙头上压着白雪，飞檐斗拱下垂着冰柱，两个脚踏牛皮暖靴的侍卫目不斜视，钉子似的站在汉白玉石阶上，警卫着皇帝的安全。一群麻雀落在院中啾啾喳喳地叫，在雪地上跳跃戏耍，寻找食物，全然无视人间的威武侍卫。不一会儿功夫，张尔汉挑帘出来，示意林则徐进殿。养心殿的摆设富丽堂皇，金玉如意、镀金钟表、珐琅盆盂，制作精巧的大瓷瓶，光可见人的水磨地砖，金碧辉煌、翠紫杂陈，让人眼花缭乱。殿内的御座空着，道光皇帝不在正殿，在东暖阁。林则徐小心翼翼地迈过门槛，一眼瞥见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民宁。道光光着个脑袋，盘腿坐在临窗大炕上，炕漆上有一个紫檀木的笔架，挂着七八只大小不等的狼毫和羊毫，笔架旁边有一方端砚和一个朱砂池，砚台旁边堆着各省封疆大吏的奏折，足有一尺多高啊。奏折叶子之间插着黄纸标签，东墙挂着一副匾额，上面是道光御书四个大字，正贵有恒。道光皇帝今年57岁，宽额缩腮，丰棱瘦骨，刚剃过的月亮头泛着蛆青，脑后拖着一根尺余长的辫子，脑门上有两道犁沟似的抬头纹，唇上和下巴蓄着疏淡的胡须，暗灰色的眸子静如止水，偶尔闪出一丝深不可测的微光。道光自小养成穿布衣麻鞋、清淡饮食的习惯，对物质享受兴趣不大。此刻他穿了一件石青色葛布棉袍，脚上套着白麻厚底袜子，这副打扮若是坐在寻常百姓家，很可能被误认为是普通的八旗老人。林则徐快行几步，啪啪两声打下马蹄袖，双膝一弯，跪在炕沿前的毡垫上， 臣湖广总督林则徐叩见皇上。 道光抬起头，把毛笔朝笔筒里一插， 平身。 林则徐站起身来，垂手注视着道光的双眸。道光帝面带微笑，语气平和， 林则徐啊，朕以为你过一两天才到， 没想到你走得这么快呀。林则徐颔首答道，臣接到停机后没敢耽搁，每天多赶了几里路。 哦，哈哈哈哈，朕赏你紫禁城骑马，你怎么走过来了？是不是不习惯骑马呀？ 林则徐小心答道， 哦，回圣上，臣有疝气症，不宜骑马，辜负圣恩了。 哦，要不要朕派太医给你看一看啊？ 是小样，臣怎敢劳烦圣上牵挂。 嗯，朕倒忘了，道光皇帝指着炕上的蒙古提花毡垫，上毡垫你我君臣二人坐下说话。 在炕上和皇帝对坐谈话，这可是一种特殊的恩赏啊。 林则徐有点惶恐，臣何德何能敢与圣上盘腿对坐。 哎，哈哈哈哈，当年唐太宗主政，十八学士都有坐，你代朕经营湖广两省，怎就不能坐呢？再说朕在炕上，你在炕下，说话也不便当嘛。来，上来。 既然是圣上恩赏，臣恭敬不如从命，臣恭谢圣恩。 说罢，林则徐脱了朝靴，盘腿坐在皇帝的对面，微缩着身子以示谦恭。 道光皇帝直切正题， 林则徐啊，朕召你进京是想让你去广州查禁鸦片。雍正七年，朝廷颁下第一道禁烟令，屈指算来已经一百多年了。然而烟毒之害涓涓不色，竟成巨流。 朕刚登基那年食烟者较少，没想到近十几年功夫，鸦片就蔓延天下，泛滥成灾。据巡江御史奏报，在广东和福建等地，有官绅差役在公廨里公开吸食鸦片。 有人写了一首嘲讽诗啊，一进二三堂，床铺四五张，烟灯六七盏，八九十烟枪。听听吧，上至士大夫，下至贩夫走卒，群而屈指，靡而不返，把朕的大清国弄得是乌烟瘴气，到了不禁绝就动摇国本的地步了。朕继位那年，户部有四千多万两存银，现在只剩一千多万了。这些年来，白银外流一年胜过一年，以国家有偿之白银填域外无偿之沟壑，疑似边陲有乱，朝廷就度之不开。朕和几个军机大臣反复议过，他们一致认为你去广州禁烟比较合适。 邓廷桢是两广总督，林则徐猜不透皇上为什么放着现成的人不用，却要派他去呢？莫非皇上对邓廷桢有所猜忌或者不满吗？再说了，两个总督同住一城，难免相互掣肘。林则徐小心翼翼地说， 圣上，两广总督邓廷桢大人练达勤政，足以独当一面啊。 道光听罢，像是被马蜂蛰了一下，脸颊上浮起一丝乌云，可旋即又散去了。 广东积弊太深，恐怕不是邓廷桢独臂所能承担。据朕所知，广东有十大弊端，一为凶道充斥，二为营务废弛，三为贿盗作窃，四为文银出洋，五为滥压无辜，六为乱垦沙滩，七为奸徒放火，八为盗发坟墓， 久为席上持米，视为衙役泛滥。邓廷桢纵有三头六臂，也料理不清这么繁杂的事物啊。林则徐一边听一边揣测着道光皇帝的心思。圣上所言极是，粤省一口通商，万国商船常年往来啊。衣裳只要将鸦片趸船泊在大洋，自有奸民趋之若鹜。世家大户不孝奸民，甚至地方官员的幕友家人都有染指鸦片的。厚利所在，不仅官金吏虚衙役兵丁查司纵司容隐放行，连权贵勋臣都有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者。臣担心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林则徐，烟毒已成积重之事，不用大力气不能转还，不立峻法不能收效，不用严刑不能警示天下。如果听任烟毒泛滥，十数年后官场尽是嗜烟之鬼，鹦鹉尽是萎靡之徒，朝廷只能苦叹也有游民国无境旅啊。朕知晓你的苦衷，你担心禁烟会得罪皇亲贵戚。古人云，刑不上大夫，法不治众民。但是烟毒渗透肌肤进入骨髓，不用猛药不足以治疗痼疾啊。朕不得不服你古训，告一个刑要上大夫，法要治众民，先替你扫清障碍。说到这里，道光一击掌，张尔汉， 奴才在， 把那两个烟鬼给朕带来。 这 张尔汉弓着后背退了出去。道光下炕塌了着鞋，林则徐也赶紧下炕，跟着道光帝出了养心殿。四个侍卫押着两个人进了养心门。前面那个四十多岁，穿一身藏青色冬袍，后面跟着那个三十出头，穿一身暗棕色棉袍。两个人面色灰暗，骨瘦如柴，心绝气丧地耷了着个脑袋。他们走到丹壁前，膝头一弯，跪在雪地里。道光指着他们跟林则徐说话，你可认识此二人呢？林则徐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，但这俩人闷着头也看不清脸长什么样。道光的口气突然严厉起来，左面这个是庄亲王一来，右面那个是镇国公溥喜，一个亲王一个公爵，可都是有头有脸的皇亲国戚啊。但是这两个家伙轻薄无形，置国家禁令于不顾，沉迷于鸦片，抽得行销骨立，积成废人。上个月他二人躲在灵官庙尼姑庵内吸食鸦片，被巡城便兵当场拿获了。他们亮明身份之后，便兵们不敢缉拿，报到宗人府，宗人府才知晓一来吸毒成瘾，俸禄不够花，竟到了偷卖家中宝物之地步，连先皇御赐之墨宝也拿到琉璃厂换了银子。他的福晋跑到宗人府哭天抹泪，大诉其苦，张扬的全北京都知道了。烟毒不仅浸染民间，还浸染了宗室皇亲。为了警示全国官民，朕特意颁旨革除义来和溥喜的爵位，在刑部大狱关押两年，而后发往圣京圈禁，欲赦不赦。林则徐这才意识到道光皇帝的禁烟意志如铁石一般不可动摇。所谓替你扫清障碍，那就是先拿皇亲贵胄开刀。道光帝一摆手，带下去。四个侍卫断喝一声，走。两个倒霉蛋灰溜溜地站起身，头也不敢抬，倒着步子退下去了。